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燒肉丸，屌你老母，一個正韓，三大撚人又出嚟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冚家產！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 花生當飯食， 我哋最積極。 HKP 188好特別，我係燒肉丸。 我是鄭兼寒， 我是肥佬黎，撐這班後生仔。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龍，大軍法 好了。咁啊，今日咧都系大军阀嘅时间，不过咧我今日把声啊差啲，咁啊， 所以你一开波就已经表演你喜洋洋啦，系咪啊？ 唉、哎，真系大镬，真系，唉、哎，而家你知道天气几麻烦噶啦，即系又忽冷又忽热咁样样。 唔系、哦，好似话冻到星期日之后又热翻、 啊，又热翻就黐线啫。呢啲真系气候过山车，完全系。 唔系气候过山车嘅，即系最低十。最低星期日15度，跟住升翻上去24度啊嘛，一直去圣诞为止。 你咁样先最易病啊，大佬。 话时话呢一个全球暖化嘅问题咧，近年嚟即系国际社会都好关注呢样嘢咧。我觉得有基本嘅原因嘅。 系咩？ 喂，12月，我今日先全年第一次着件即系薄薄地嘅冷衫。 见到啊，几型仔啊！ 吓，喺度顶一顶咁样。喂，真系觉得好奇怪喎。 系。 喂，香港以后咪会冇冬天噶？ 系，哎呀，上个礼拜你又唔做露炒，我哋上次先讲完你，唉， 咪2020年冇冬天咯， 系啊，唔正止啊， 对我嚟讲2020年咧已经系冇乜特大嘅意义啦， 咁啊吓， 唔正止啊呢个咧， 即系已经年华老去啦嘛， 呢个仲有可能会拆阿 Tony Choi 招牌添啊，即系呢个刘本维，点解咧？呢水位上升啊，嗰阵时有讲法啊嘛，就系话去到唔知2020年或至到2030年之后咧，即系呢个时间咧就个水位上升到，甚至乎系浸到一啲沿海嘅地方啊，即系你成个即系九龙半岛啊浸 Q 晒啊，跟住广州啊浸一半喎，屌你老尾， 啊， 跟住哇你谂。你越近海嗰啲地方就越贵㗎嘛。咁你点样留本位呢？你点样做几多年按揭呢？哇，你做30年按揭，哇，原来你10年呢就俾人浸 Q 咗去啦。系咪先？ 冇嘢噶，人类咪再进化咯，咪生下轮啊，生啲旗出嚟啊！ 唉， 不唔系喎，到时你可以同政府拗条数，因为点解咧？我哋大部分嘅所谓楼本位嘅楼价系嚟住乜嘢嘅咧？ 系 就系嚟自地价啊嘛！ 系啊， 系咪？咁嗰度你个地已经变咗系海嘅部分咯。咁嗰阵时个地就零噶啦，大佬你要俾紧钱我，大哥。 唔系啊，到时到后咪即系将嗰啲产能过剩嘅水泥倒晒落去香港嗰度，重新起个九龙半岛咯。 系， 喂，唔好讲天气问题住啦，我哋歸正傳，不如講翻下港大。 喂，港大就港大好緊要啦。嗱，因為啱啱過咗 VN 咧，咁就係有4000多人投票啦。咁就4454人投票。咁就嗰個投票率啊，即係嗰個贊成支持，即係唔俾呢個李國章做呢個校委會主席啦。咁係超過95%嘅。咁哇，即係你見到咁犀利啦。咁但係同相對上次嚟講係冇一半。咁點解呢？第一就係話嗰個地方唔方便啦，因為你去咗港大。第二就係因為呢，其實建制派就放棄動員。你上次做一個即係乜春博士話嚇，彭文基博士啊嘛， 就李輝博士， 有啲人即係有啲咩幫閒走出嚟，係即係做啲反動員噶嘛。喂，咁但係你諗下而家即係喂睬你都廢 Q 事。咁而家变咗呢个白宫发言人咪喺度讲咯，啊得个4000多人反对咋，啊即系啊少唔少啲啊？ 条友都好似系港大毕业生嚟， 港大学生会会长添， 系1984年啊， 仲系个学联会长添，真系大镬啊！真系呢条友真系累到即系学联啦，点解系？即系万劫不复咧，其中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曾经做过学联，亦都讲到港大学生会嗰啲嘅啫。 咁其实而家个情况咧，即系而家嗰个任命啦，已经一拖再拖啦，起码拖成个月咁滞。 嗱，我觉得咁先评论一下咧，冯伟光呢一个嘅所谓嘅 logic 有冇地先？ 系即系不嬲 logic 啦， 你咁多年嚟加埋嘅港大毕业生可以投得到票嘅，应该系有10多-20萬嘅。at least 16萬， 系咪？16萬， 包括死咗未包括

那些年做过的辞职，那些年改过的图片，我想告诉你，我回放外国四夫妻。也许真是无用挣扎，也许你已经点够票，只要有机会，我会坚决拒绝你，坚决拒绝你。